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时间11:0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00到12:00，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那今天的这一个小时，我们带给大家，我们先说说这个故事，然后再说说你心中的小白，你的这个男主，我们说暂且说他是男主啊，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来说说小白，说说小白快跑这个故事。 说这个故事的缘起呢是这样，我那是2008年奥运会期间，然后奥运会已经结束之后，我去一个郊区，发现垃圾场里扔了很多那个当时的吉祥物，就是那些福娃，大概有好几只被人给遗弃了。我当时因为正在从事动画行业，所以非常敏感对这种卡通类的这种形象，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特别可惜，因为我当时就萌生了一种冲动，我就想设定一个故事，让这些角色重新复活，然后逃离这个垃圾场，然后一直跑到鸟巢去，然后我觉得他们可能在寻找自己的梦想，这么一个初衷的想法，然后就启发了我有这种创作一个这种类型的故事的冲动，所以一直到了后来的，一直到了到了2015年以后，我才觉得时机成熟了，然后才想创作一个故事，就立刻想到用这种方式去表达这个概念吧。 这是说到了为什么会有一个缘起，为什么会有后来我们说的我们还没有说到的这个小白快跑的故事我觉得一般的男孩或者说男人啊，走在路上看见一个被遗弃的玩偶，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非常细腻的心，说哎呀你看他们，其实一种同理心啊，一种觉得哎呀他们虽然是物，但是他们可能也会有情感上的这种失落，他们能不能回到鸟巢，有没有这样一天啊。然后后来呢野毛就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经历一种感受，写了小白快跑这个故事。那小白是谁，他为什么要快跑？ 小白呢，其实是在我2015年的时候，我去广西发现了一种白头叶猴为原型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小毛绒玩具。就这个猴子呢，其实是一种保护动物，目前在全球也只有中国跟越南边境那儿有，但是数量不是很多，大概有800多只，比熊猫的数量还要少。 当时我在想做这款形象的时候，我需要发掘一个很独特的形象，然后它本身呢有一种被忽视或者是被不太重视的这么一个属性，然后另外我可能会觉得希望有一种这种传播环保的理念融在这个创作当中，所以就根据这个白头叶猴设计了一款小猴子的这个形象。因为猴子的种类有很多种，大家可能会你的形象很难让大家识别，那这个形象呢可能我觉得自己设计出来以后大家会特别容易识别它的形象，而且它的整体感觉是很单纯的，因为白色的一个白头叶猴的形象很单纯，然后整个故事呢又是一个他逃离垃圾场就是充满生命历险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就是就设计了这个猴子，然后他等大家看到这绘本以后可能就会被他的形象一下就吸引住，因为他身上有一种那种楚楚可怜不被人理解的各种状态融合在这个设计里边。他的故事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他的故事吧。 我觉得可以让那个三乖来讲。 让 三乖来讲。三乖讲的时候你可以换到那个话筒，因为这个话筒的收音确实是不好，有点小，用那个话筒把它拿过来就行。或者是你把椅子挪过去好吧。 行。 这个环节充分证明我们是直播。来讲讲这个故事啊，三乖可能和这个野毛进行过充分的交流。白头叶猴你可能也看了很多， 对， 然后才会把这个形象打造在我们的文本我们的绘本上啊。 是的是的。 那说说小白快跑这个故事的梗概。 在2015年的时候，野毛就是见到我给我讲述了一个特别特别温情的故事，温暖的故事，勇敢的故事。当时触动我的是一点，我觉得小白他不是某一个角色，他是我们每一个人共性的一个爆出，很像，就是每一个人的一些特征都在里面。野毛给我讲述一只被遗失的小猴子，它是一个孩子的玩具。它被遗忘在床角之后呢，就被妈妈打扫屋子的时候晾晒在阳台上，后来被风吹到地上，再后来被拉到垃圾场。等它醒来的时候，它发现自己不在它主人身边，它想回到主人身边，寻找曾经的爱，这样一个梦想鼓励他开始往回走，他的回家之路就是小白快跑整个故事的一个片段。他的历险，他的勇敢，构成了我们整个故事的内涵内容。故事的最后呢，他回到了曾经的世界，回到了一个新主人身边，他没有再回到真正过去的主人的怀抱里面。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大人孩子看可能看出来结局都不太相同的一点。我觉得这个故事魅力就是在这儿，他不同的人感受这个故事感受都不同。 这个故事的整个脉络和走向我们说是野毛搭建的啊。其实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给孩子念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不是会回到之前第一个主人那儿啊，那是一个圆满的，我们头脑中想象的他又回来了这么一个团圆的结尾，但实际上不是啊。他经过这样一趟流浪漂泊，但中间也认识了自己的好伙伴小黑，一只没有耳朵的熊 对， 也是一个毛绒玩具。他经过这样一番波折和成长之后，他找到了自己新的主人。 对。 那么这个结尾我觉得其实是很有新意和深意的。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结尾？ 因为我特想就是儿童经常是我们认知世界的过程是在一次次失望当中建立的。我个人是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小朋友会去过家家呀，会去做一些小游戏呀，他和现实之间总是有些差距。然后他总是失望的，就是比如我买一个玩具，我在动画片里看见是一个活灵活现的玩具，那个形象，等我买到手的时候，发现是一个小毛绒玩具，它和动画片形象之间有着绝对的差距。那么，以我个人的经历，还有很多对儿童的理解，我发现他们是在一次次失望当中建立了对现实的认知。那么现实的残酷性也在这儿，就是其实。当我们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一个不断面对现实的一个过程，让我们变得坚强，变成了成年人。那么这个影片呢，我也希望是说，其实它有一点点小小的残酷性，这种残酷性呢，是让你逐渐的有一种失落感，但是你会克服这个东西，你会面对现实，但你仍然对结局它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觉得还算不错了，他会 可以接受的。 对，他小朋友也会觉得，哎呀，还算不错了，总算是找到一个地方，他有这种感受就可以了。 嗯， 因为特别完美或者特别圆满的结局，反而我觉得不一定是最好的。 对，那不是生活。嗯、 对， 野毛刚才说了这个故事的这样一个结尾啊，其实也是你有意设置的啊。 嗯 嗯。其实我们平时家长有的时候照顾孩子的时候，唯恐他吃一点亏，受一点罪。搭积木的时候孩子哭了，家长都说，哎，没事没事，你看妈妈再帮你搭一下。其实你浪费了一次让孩子体验失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 啊。嗯，木心，那个诗人木心曾经说过，生活是什么、嗯、生活就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那其实我们说野毛啊，如果小朋友应该叫你叔叔，他去搭建了一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固然好像没有你想象中的完美温暖，可是就是这就是真实的世界呀。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中依然会有我们说人性的这种光辉和温暖，会有友情，会有坚守、嗯、啊，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那么我不知道啊，因为二位是合作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绘本，而且刚才野毛说了一个影片啊，这个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嗯、这个小白快跑我们现在拿到的是绘本。刚才我问野毛说，那你的这个小白快跑的电影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呢？他拢了自己飘散的头发说大概是在2019年是有这样一个计划的。 对，是计划可能在2019年能跟观众见面吧，影片的话。 嗯，一会儿我们要播出一部分时间说说你的电影打造啊，也花了自己很多的心力和创作的理念。 嗯， 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想，你看你们两个共同呈现了这本绘本，野毛写的故事，三乖画的画啊，那你们俩是怎么一拍即合的？就是怎么认识的呀？你们一个来自河北沧州，一个来自山西啊。 对，因为刚才介绍了，我是比较粗粝的一个男人，从小练武术什么的，就感觉其实这个故事题材呢，因为特别细腻，特别柔和的一个情感线的设计。然后我本身是一个很粗犷的人，然后我喜欢讲一些细腻的事情，我觉得比较有对撞。但是，创作之后，我要给他找一个很好的合作作者去一起完成它，这样能把它那个柔的部分和我这种硬朗的感觉能合二为一。 你为什么老是给自己贴标签，说自己是一个粗的硬朗的这么一个人？是有人经常这么说吗？ 我自己这么说，自己认为是这样。 因为从小练武术，觉得我不能柔。 对，而且我就自己会有很多正义感。 哦、 我对女性、对孩子有天生的保护欲，跟一种、天生的。我可能会对。对，就比较从小要保护我妈妈，然后保护我妹妹，就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并不是说简单的粗犷啊，或者说就粗糙，不是的啊。 对，所以我觉得当时我跟三乖之前其实不认识，然后那个，但是我之前在网上就一直关注这个女孩子，因为她画的画呢，就是之前画的很多画很细腻。然后很能打动我，因为感觉是我自己画不了的，因为我自己画得很粗糙，他那个画都非常的柔和，然后画工也非常非常棒。然后当想到小白故事的时候，我就联系到他，我就说你有没有兴趣参加这么一个绘本。然后当时三乖呢就也正好他看完他觉得哎这个非常好，然后他想一起来创作。 野毛自己也画画是吧？ 我自己也画画， 所以对你对他的画风是有比较的。 对对对， 觉得他这种画风这种细腻我是画不出来的。 对、 我想找一个弥补我的这方面的这种短板也好啊，或者说这个是女孩儿啊、我希望这个故事是由女性呈现的。 对，其实也不叫弥补，其实严格的就是你因为你是画画的，你会特别懂。 嗯， 他不叫弥补，就叫欣赏。这个人就完全适合，而我自己不适合。 Okay, 就完全了解。 所以就和这个三乖就见了面啊，见了面，我觉得你这方面你真的体现出一个直男的个性了。你当时说什么了？ 当时其实我特别直，因为三乖，因为可能听众朋友都看不到，其实三乖是一个画画这么棒的女生，她只有一只手。这是让我出乎意料的，因为而且我不会一见面就会很隐藏的，好像很避讳不敢提这个事情。我说我就会见面，我说三观你画画这么好，你却只有一只手，你太酷了。 然后三观表现的也特别乐观，所以他也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 三观说像你这种直男我见多了。 对，但是大部分人还不会说直接就上来就说这些事情，但是。但是我后来见了面以后，我就更确定了他特别适合这个故事。 为什么他更适合？ 对，因为他本身的这个作为这个艺术家的这个特性，他也生活当中肯定会遇见很多这种类似的一些挫折，然后他和故事当中小白的这个人物的命运之间有这种就天生的一种契合感，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女孩子要来创作这个故事的话，那么小白的生命里一定会得到很棒很棒的呈现， 一种注入。 对，另外她也给了我一些启发性，因为当时这几个角色都在设计当中，所以关于里边小黑的那个角色呢，其实也给了我很多概念，就是我希望最后她是保持一种残缺感。 嗯， 那种残缺感其实反而让我觉得她完美。 对，小黑呢是在小白流浪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朋友。 对， 这个朋友也在生命陷入窘境的这么一种状态下啊。 嗯， 然后呢，小黑是一只小熊，是吧？ 对对对， 这个头发很像野猫， 我们也可以叫它无耳熊，因为它是一个没有了耳朵的熊。 你发现就是它的角色设置啊，你看小白是被遗弃的啊，然后它。不被关注，然后他也被迫的离家出走去流浪，选择回家，一直在找家啊。 对。 那么他遇到的这个朋友，这个也是一只无耳熊，他也是他的生命也是残缺的。 对。 嗯，所以当这个三乖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啊，看到这个故事梗概，又看到这样一个直男的时候，他也欣然接受了。刚才这个三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小白就是我自己。嗯，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嗯，是这样的，我觉得野毛当时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一个词打动了我，就是被遗忘。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在主动的想让人遗忘我，其实生命当中我很多时候不想让人关注我，我觉得太多太多问题一旦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不是要解释很久啊。 嗯， 比如说我只有一只手的这个事情，野猫可以很嗨，但是还有一些朋友看到他们会惊讶。 嗯， 有些时候可能会害怕。 嗯， 还有一些时候会好奇，但我觉得不想给别人增添这种无谓的一个压力，所以我想躲起来。但是我躲久了以后发现不对，我有能量，我要爆发，所以我想释放。但是我觉得正像小白想要回家，他想寻找爱，我也想寻找关注，是一样的。 嗯， 这个点非常契合。 其实心理上经历了这样一个反复， 对， 从想被人家遗忘，别在乎我，别关注我，到我不能这样，其实这和我的内心是相悖的。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有这一方面的华彩的，我要展示。 是的，是的。 嗯，所以说可能和小白的经历真的就像刚才这个野毛说的啊，是很契合的。你们俩这名是我老怕叫错了。一会儿一定要问问他们为什么一个叫野毛一个叫三怪。啊，然后就这样一拍即合，这个故事就呈现了。那我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65张特别精美的这样的插画。这些插画是我们说三乖将近3年的时间去完成的。刚才我们这儿的一个实习生啊，他大学2年级20岁。他我说今天做这本书你看一看啊，他细细的翻了很久啊，一边翻偶尔还会有一丝笑容在脸上闪现。比如说他看到这个垃圾怪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形象他画得好细，我好喜欢这种色彩啊。这是20岁的这个读者。那么6岁的小朋友看起来的时候，他可能会就一页他会看很久。我们翻开这个绘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一页的插画，它的用色，它的笔触，包括它整个形象的设计，其实是非常的细腻和精致的。那这65页画的过程中，想必也经历了一些故事啊，因为毕竟是快3年的时间。那我们要让这个三乖给我们讲讲。 在绘制《小白快跑》这个绘本期间呢，野毛给过我特别多的帮助。经常他就会说：“三乖，我去订稿子，哎，我们要不要磨合磨合？”然后我就会拿出来自己画的好多种样稿，我们俩沟通。 他其实给我给我一些启发，一些引导，就会慢慢的慢慢的把我抓到了一个描绘情绪的一个状态上。 嗯， 最早我只是很表面的停留在技巧上，但是后来我发现，如果我把情绪放在每一张图页上，它单独的去看，人都会投入进去。我觉得这是我绘画的一个，就是当时创作的一个状态。嗯，虽然没有特别，就是没有像画漫画一样去画这个绘本，而是当成一页一页的故事图来画它，所以我觉得倾注的感情不太同。嗯，再有一点就是这个绘本呢，我当时画完之后，就是在绘本还没有出版之前，我就用插画去参加一些大展， 嗯， 就是也有得很好的一个奖项啊。我认为当时老师给我的认可就是，他认为你的东西倾注的情感很多，表达的情感很多，让读者能感受到的情感也很多，我觉得这是它的特点。另外就是我在绘画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在想，嗯，就是如果自己置身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时候，你的情绪是怎样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故事的勇敢和它的温暖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能够透露出来的，和我们最初看到这个色调感觉不太像，因为我用了一种相对沉和稳的颜色去描绘故事，但它的情绪都是很热切、很热烈的那种， 嗯。嗯，我们可能因为他是一个画家啊， 嗯， 他用他的色彩，用他的笔触，用他设计出来的形象去展示他的情感。那我们如果没有从事绘画这个行业，可能是不大理解的。但我们都写过作文，是吧？ 是的，是的。 你们咱们都玩过文字哈，就是不能说玩吧，但你肯定用过。 嗯， 那你可能会理解。那有的文字它是朴素的，你不能说朴素的东西就没有情感。 对， 也许就是在那种平淡中，深沉的情感在慢慢的涌动，最后给你非常大的心理的撞击啊。 嗯， 我觉得文字也好，图画也好，我觉得最后真正给你的感觉还是要大家翻开书。那很遗憾，今天可能大家看不到这么好的绘画啊，这么好的插画。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野毛的这文字。我们翻开了这个第一页，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缘起，它描写了这个家。这一页我先不看文字，我再看这幅画啊。这个有一扇窗，这个窗帘呢是淡黄色的，上面有淡淡的草绿色的叶子，然后风把这个窗帘吹起来了，这好像是一个午后吧，我觉得反正是一个很安静的状态。这个窗台上呢有小汽车的玩具，还有一个铁皮的青蛙，还有一个小花盆，上面有一个黄色的花朵，还有一个像类似于不倒翁或者像套娃的这么一个玩具，然后旁边是一个床，这是一个单人床，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小孩啊，或者说这些玩具的主人住的床，这个床上还趴着一只黑色的小猫，它把背蜷曲着面对着我们，然后就是这个屋子的墙壁，这个墙壁是什么颜色的？ 其实它是白墙，但是由于它在阴暗处， 对， 它透着 逆光的， 对， 它透着一种紫，就是这个画面你看上去是很宁静的，甚至有一丝凉意，因为整个是冷色调的啊。那么在这样一幅画当中，有一个角落，就是这墙啊，是这床啊，是挨着墙放的，那床头它是一个铁床啊，单人床，床头和墙的这个夹缝里有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白头叶猴啊设计的形象小白。小白在这个夹缝里非常的难受，他头朝下，身子在上面，斜歪着卡在那儿，然后小白睁着自己的眼睛很无助，表示他自己不能帮助自己解决问题，我出不来也下不去，我很难受，我被主人遗忘了，生命的窘境，任何人都会遭遇这种窘境吧。这时候我们来看看啊，野毛的文字是什么样的。野毛这样写道，太阳又出来了，风儿调皮地掀开粉黄色的纱帘，影子一会儿跑到这头，一会儿跑到那头，一切都是会动的，除了一只可怜的毛绒玩具小白。小白被卡在床缝里动弹不得，这是他被卡住的第101天，没有人知道小白被卡在这里，也没有人留意他不见了。小白好想动一动身体，舒展一下四肢，好想让身体变得大一些，那样也许就会被人发现吧。 这是第一页的文字啊。 嗯， 我给我闺女讲的时候就这个， 好美好美。 后面的文字也依然很美啊，这个绘画也依然非常打动人心，就是值得你去长久注视的画，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啊。前一段时间卢浮宫出了一个统计，在2016年啊，我们去法国卢浮宫当然得好好看看啦，但是在每幅画作面前，人们平均停留的时间是10秒，在这10秒当中有4秒是看那标签，就介绍，哦，这是蒙娜丽莎，然后看大概，哦，谁创作的，达芬奇多少年啊，然后抬头看这画，这画的时间是6秒，大概就说，哎呀，比我想象的要小啊，原来才这么大呀，然后就走了。啊，就是平均下来，当然也有很这铁粉的那种啊，这一幅画看的时间很多，但是平均下来每幅画作就10秒的时间。你说如果这幅画啊，他花费了6个月的生命，他穿越500年来到你面前，他被无数的艺术家认可，难道他不值得你长久的注视吗？可是很多现代人没有长久注视的这个功能了，我们现在就是刷啊， 是，对对对， 刷朋友圈，刷抖音，刷微博啊，我们缺乏了长久注视的功能。但是很多东西，很多美感，很多能量，很多温度是需要你长久注视的。那翻开这个绘本的时候，我觉得它具备长久注视的这样一种吸引力，这是很难能可贵的。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电影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给大家介绍这本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由野毛著三乖绘的小白快跑，一会儿见。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涵。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30， 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在这一个小时里，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书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一个绘本，叫小白快跑。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野毛和他的绘者三乖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再一次欢迎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野毛。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乖。 这是他们共同创造了这个绘本啊，一个创作了故事框架，写就了文字，另一个呢画了很多特别漂亮的插画，一共是65幅，为大家呈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节目下半时段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故事你们在写好画好之后打算给谁看？就是他的目标受众是谁？ 当时是这么设想的，第一是孩子也能看，那重要的是家长也爱看，大概就这样的受众，孩子在3到10岁左右。 3到10岁哈，有一定的认知能力， 对， 小学生也可以。 对， 那么刚才野毛一直刚才野毛说了啊，这个一直在拍这部电影，那现在还没有上映，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小白快跑的电影会和我们见面。我看了网上的一些介绍啊，是在四川拍的是吧？ 对， 当时还用了这个提线木偶的这个设计是吗？ 对，整个我们因为在尝试一种类型，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很主流，都是用 3D 动画片啊，还是用二维手绘的动画片啊。然后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们是用的实拍加之前提线木偶还有定格动画这种手段结合着来创作的这么一部特摄片。 为什么会选用提线木偶呢？ 因为这个是我比较打动我的一种童年记忆当中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以前非常喜欢提线木偶。另外就是它和我的创作理念是共通的，其实我们不希望沿用那个太主流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希望它有它的独特性，也是一种传承的记忆好像被挖掘出来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被忽视啊。 对， 被忽视似乎是二位作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在很多细节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啊。那咱说到这儿要问问二位了啊，这个我一直怕叫错，尤其男女啊。三毛写的这个一开始叫错了，终于叫错了。野毛写的这个故事，三乖画的这个画啊，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一拍即合，然后各自有自己的成长之路啊，也有自己的创作风格。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野毛啊，我看到介绍你的资料的时候啊，说你挚爱的三件事是画画、写诗、拍电影啊，多么浪漫呢？似乎不像这个山西从小韩武出身一练家子啊，画画、写诗、拍电影，这是文艺青年干的事儿啊啊！ 是， 直男你来答一点。 其实我个人也有比较特殊的成长经历，因为其实。你看我的爱好就知道，我学习应该不怎么好，就是他最后走向这条路的话，过去一定不是一个 肯定不是学霸、 对，肯定不是一个顺利成长的，就是那种会变成，要不然会变成金融男之类的，我觉得。因为成长的经历呢，有很多我觉得和这次创作之间有关系的东西，就是我其实也是一个被忽视的这么一个人，但我有极强的一种生命力，老想向别人展现。你看，我会功夫，然后我会那什么，那所有的东西都有种表达欲在里边。就是我总想有存在感，总想写首诗让你们看到，总想画一幅画被你们能读懂。就是总想在表达自己，但在这种挫折中，然后在我小学一直到大学过程这个经历当中，你无数次表达都在被压制。我属于一直很叛逆的状态，所以我老说自己像野草一样生长的人，没有受过太多的挤压，就是因为我反应非常木讷，当别人会抨击我的时候，我就像没听见一样，就是完全是一个不在乎任何人言论的一个人。 这说明内心很强大。 对，还在勇敢的一直在表达自己，就是这种东西让我觉得后来很搞笑，就是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幽默特质，就是会觉得啊、那都无所谓，反正就我要做自己啊、这个状态是我后来我 反省我了解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很优秀的东西，应该是让很多小朋友还有很多人身上应该具备这种审视自己然后留住你宝贵的这种特质的一种能力。 嗯 啊，这是我长了很大以后才觉得，哎，其实这是一种优点啊。 木讷其实源于内心的强大，我不 care。 嗯，木讷其实有的时候大条一点是要比玻璃心更容易生存下来啊，幸福感也是更强的。嗯， 对，可能是这样。 嗯，然后后来呢就也学画画啊。 嗯， 然后也有一颗诗心是吧。写诗，然后也拍电影。嗯，这个我们很期待2019年的这个小白快跑，能够上映啊，因为它不同于您刚才说的现在主流的这种 3D 的这种设计。那么提线木偶的小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拭目以待啊。 嗯， 那我们现在要说说三乖。嗯，三乖给你的介绍语啊，给你贴的标签是这样的，一支笔，一张纸，一颗心，绘出一方天地。这也许是某个朋友给你的寄语啊。 嗯， 敏感的神经让他在混沌中嗅到清香，荆棘中探得到玫瑰啊。 嗯，这是我一个朋友对我的褒奖。我认为其实我的人生，相对来说特别有意思。嗯，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把自己放的比较平比较低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总是受到各种爱各种关怀，然后就把我这个给撩起来了，就是活得很嗨，每天都很开心。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能量气场都非常的大，很多朋友说嗯你就是小太阳，谁靠近我谁都热得慌，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没有了吗？有细节和故事吗？ 然后那个有很多朋友问我这名字怎么来的啊。那个，对，大家都会认为你是不是很乖巧啊？但我说那是字面意思嘛，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乖巧的乖呢，它还有另外一重意思，就是叛逆，它就是可以很顺从，可以很叛逆。我觉得我的生命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可以忍受，非常不同方向的一个冲击。 嗯 嗯，另外就是顺也有，逆也有，这样的我可以包含所有。 嗯 嗯，关于三呢，它可大可小。就是， 三生万物。 对，是的，三生万物就好大。但是我爷爷在我小时候，爷爷教育我就说，孩子你的情况特殊啊，长大以后不要跟人争，凡事不争一二，你就很快活了。 嗯， 我就认为三是很小的意思，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数字。 哦， 所以它可大可小，可顺可逆，特别好玩。 这个很厉害啊！我这个，你看他刚才说的话，就可顺可逆，就是你一味的乖，证明你还没有不乖的能力，是吧？ 好有深度啊！ 就是如果你有自主性的话，嗯，OK， 我可以不乖，但我现在选择乖，这个高度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对对。 你就你自己是否可以主宰自己？你对自己是不是有一个稳定的判断？ 是的，是的。 能力是不，就是我根本我不缺这个，我不缺这个，不缺的前提是我可以。有，但是我不要，我可以说我不缺。然后那和你根本就没有，你根本都没有看过这个东西，说我根本就不缺这个，是不一样的，是吧？前提是不一样的。那我刚才知道了啊，三乖，这个其实很有玄意的，三嘛啊，一生二，二生三， 三 生 万 物，这是道家的，是吧？哎呀，那我就要问问野毛了，来吧，您看您这名叫野毛，我老想管你们家俩叫三毛组合。来，野毛，你这名怎么起的？ 因为一般情况下，一般情生活当中有人问我的话，我说这个很随意啊，就是无所谓啊，就是大概。但是今天的话，我要专门解释一下。 你要 PK 一下是吧？ 因为野呢是知乎者也的这个野，毛呢就是毛发的这个毛。 嗯。 当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艺术的行为，因为我想选择两个字，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关系，然后。这种构成呢很像我的性格，就是他无所谓的没有缘由的就是这么一个选择，但是我觉得两个字凑在一起特别像我。 嗯， 那就是他带有一种野生感，就感觉没有出处，然后又觉得没有具体的意义指向。 嗯， 无所谓。 嗯， 然后呢但是凑在一起的两个字呢又构成了一种好像很粗粝很狂野，但是又让你觉得过目就过耳难忘的一种特质。我想啊，这个尤其是我一个晚上偶然发现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特别简单，因为这两个字是我认为非常好写，非常简单的两个字。 嗯， 但没有人会把它俩放在一起。 对， 然后因为这是一个 IP 时代嘛，你一定要有一个 和别人与众不同的名字，就是你在百度上搜索这两个字，没有第二个人，只有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自己的创作力在里边。所以愿意用这个名字来。 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有一种化学变化，而且风格也统一。你发现吗？都有个竖弯钩。 对， 好像就像您逆着风在奔跑一样啊。 字形上我也特别喜欢，就是特别 帅是吧？ 野毛啊，就是逆着风跑啊。那你肯定要受到阻力，就比如说现在这样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啊，各种观点，各种想法可能层出不穷，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权利和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我在网上看到你有一次在参加一个论坛，那么你就说到了啊，你说现在 IP 丛生，我希望我的动画，我创作的形象能有自己的内容坚守和信仰。你同时还提到了美国的迪士尼啊，你说虽然他们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链条，那么他其实依然有内容上的坚守，那么这种坚守和你所谓的内容的坚守其实是统一的，能说说你这种理念吗？ 其实这个理念也是研究以后自己就是得出来一些概念，就是之前因为我在做动画片的阶段非常喜欢迪士尼还有之前皮克斯很多他们动画作品，然后但纵观那个欧洲做的这些美国他们做的这些动画片的话，它充满了那种对儿童啊普世价值观啊那种爱的那种表达呀，非常的棒。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我就做国产很多影片的时候会有一个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它不是技术上的，也不是就是说是编剧层面的很多东西，是大家一种忽视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的这种价值观的距离，我觉得已经长达好久的距离都可能赶不上他们的作品创作。然后那我后来发现，其实在我们创作很多儿童类作品，不管是绘本还是电影作品还是动画片，其实我们缺乏了一种宏观的一种信仰类的支撑。就这种信仰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对爱的这种理解和西方什么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所以其实应该在做儿童类影片的时候呢，后来我觉得需要给做一个项目之前扣一个所谓的叫项目信仰。我希望，但是这个是我当时看迪士尼的时候呢，我发现迪士尼他做作品之前都会对自己的这个整体的项目有一个宏观的一种信仰追求。当然在那个迪士尼他的有一本书里边，他有关迪士尼信仰又上百条的，就非常非常多，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做迪士尼，为什么要做儿童类的影片，他的故事想怎么怎么样，他有很多很多。但是我梳理出来有几条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其中有一条是说那个就是永远要让全世界的儿童，永远要为全世界儿童制造欢乐，然后故事应该永远使人感到幽默并饱含深情。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永远不要让世界定义我们，而要我们重新定义世界。我觉得他这几条对我触动非常大，所以我希望这个启发了我在做小白的期间呢，我就希望我的项目之前有一个定位，就是首先作为一个儿童类的作品，不管是绘本还是电影，它应该使小孩子感到欢乐，感到幽默，但同时又饱含深情。然后另外它是为全年龄段，因为我觉得儿童的作品不要把儿童单独指向成一个阶级，就是其实成年人更应该向儿童去学习。因为在西方的理论还有在东方以前孔孟的理论里边都有儿童是最完整的人，就是他们的意识是出生的非常完美。那么是因为成年人以后，包括国外的这个基督教之类，他都会说成年人有了很多其他的方面的罪之类的，就是其实都应该引向对儿童的学习。所以我经常会不去教育儿童，而是多向儿童去看齐，去学习他们身上非常纯真的非常纯洁的一些特质，来保持对成年人的洗礼，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么在《小白快跑》这本书里啊，你想打造的或者说你想传递的那这种价值观是什么？ 它里边其实是一种因为我在做这个作品之前它也有一些商业性的考虑嘛，所以其实它要传达的价值观还是蛮多的。除了这种关于 情感类的话，我们需要有一种特别纯真的那个释放，我们要理解孩子，理解他们的世界，这是成年人需要去启发的部分。另外它有几个层面，是它是一个环保主题的电影还有绘本概念，这部分其实是需要孩子去感受的。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一代人，我们在80后还有70后这一代人嘛，我说其实没有养成非常好的一种行为习惯，但是现在的90后再往下的这个2000后的小朋友已经非常的对环境啊保护啊他们的意识已经非常强烈了，对这个垃圾分类啊之类的，知道什么东西需要扔到垃圾桶，这些习惯我觉得都特别好，所以这里边还有个传达这种环保意识的概念。整个影片拍摄呢是在四川和西藏边中间的一条那个一条路上，有很多原始森林。那原始森林呢，其实我们借用这个场景呢也在呈现一种环保理念，就是小白从原始森林它穿过遇见很多小精灵的一个设定。那这一部分呢主要是说对环境保护，就是对原始森林，就是它就是我们很因为原始森林也不是我们天天能看见的，现在它也是很稀有的一种资源，也需要去我们去关注而且去保护这些环境。这是一方面，然后还有关于小白本身的设定，它也是一个稀有动物，也需要我们树立很好的这种对动物的环保理念。还有对就是对里边其他的一些如果说观众能看着这本书的话，他就会更多的理解到里边还有很多其他小精灵啊，还有很多原始森林的小动物，这些设定呢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它也是很多我们需要保护的什么各种物种吧，比如说是什么稀有的小植物啊、菌类啊这些东西，它有一种我老谈到保护哈，我老谈到保护，那保护呢其实也是整本书给小朋友一种非常伟大的东西，一种能量。因为世界都需要你去保护，那就是这种感觉，要保护你的妈妈，保护你的哥哥，保护你的就是他产生对男孩的一种启发，我觉得是很野性的那种保护欲，对女孩的话有一种很坚强的生命历程的一种启发性，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设定吧。 好，这是野毛在说自己想传达的这个观点啊。那其实我觉得你的书里作为一个读者，你更重要的，我认为最珍贵的是你在传递每个人都要找到他自己。就像你说这小白他很惨，当时被卡在这床缝里，后来被主人的妈妈遗弃了，扔到了垃圾堆里。那后来开始生命的流浪啊，那一个自我放逐没有办法，不可逆，我回不去了。我不可能把时钟倒转到主人很宠爱的我的那个时段。那我已经翻篇了，怎么办呢？我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我怎么重新接受我自己？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是每个人都要面对和必须与自己和解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吧？我觉得可能作为会者啊，作为这个三乖，他在创作过程中是不是接受到了这样一个作者的初衷？ 感情是非常浓郁的，尤其是这一块啊。我在绘画过程中，包括我画完，包括书出版，每一个环节其实我都会找一些朋友来聊天。我想知道，就是每一个阶段年龄段他对这个简单故事的一个理解。因为像我有一个学生，他大概年龄是个16、17岁的样子，他在听到小白这个故事，甚至看到这个图片之后呢，他给我就说，他说姐姐，我读到了很多你没有讲给我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误了。我说没有，你给我讲述一下。他就会把自己和就是自己家兄弟姊妹的关系和妈妈的关系都讲述给我，讲述自己就会流眼泪，就会很沉浸其中。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对生命的感知其实敏感度都不同，很多时候他只是不表达，但是很浓烈，他有些时候我们听不到不代表他没有。所以我当时在绘画每一张图片的时候，我在想，我尽量要引导读者，让他们看到一些细节的时候能够启发他们，把他们的情感描述就是表达出来，或者是激发出来。我觉得这样我的目的就实现了。因为绘画就包括那个米夏老师刚刚在分享第一页的时候，我其实画了尘埃的颜色，非常闪亮的细碎的小点点。我认为尘埃都是有生命的，他们也是希望被呈现。 所以我就觉得细小到尘埃，大到我们就是每一个自我，他们都需要被爱、被关照、被关注。 对，被关注啊， 对对对， 被爱，这个是个体的一个诉求。那有的时候世界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是吧？ 是的， 我希望被爱，我就能被爱吗？我觉得可能刚才二位在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的时候，为什么？初中的时候，小学的时候会叛逆，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价值观、自己的想法和客观世界发生了断离， 是 吧？不一样的。 是的。 那么，当终有一天你发现，其实我找到了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是很闪亮的，那你就不会在人前更多的去证明自己。如果你拼命的在很多时候去证明自己，那还是别人的观点盖过了你自己的内心感受。 对对， 你只有被别人承认了，你才觉得哦，我是好的。那么这其实还是成长中的一个阶段，那唯有自己知道我自己，哎，我是这样的，那我可能能做到我对别人的看法不那么care，是吧？你说我什么也好，我是稳定的。我记得我们也分享过关于心理方面的书，有一个老师他就说，他说自己是自己永远的陪伴者，是吧？就是我有一个另一个我，那这个我是永远和我在一起的，你只有和他建立了一个好的连接，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那么你才能找到安全感，或者说存在感和获得感，这种东西只有你自己能给你，别人给你的东西也许都不大靠谱，需要一个寻找的过程。节目还有五分钟就要结束了，我希望二位能给大家推荐一点书籍，或者说送听众一句寄语。 野猫先来。 野猫 推荐一本书籍啊？ 可以，就是你成长的路上哪个书，哪或者说哪幅画对你产生了影响，你就推荐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是一个读书时代，很多人看的东西都挺多的。要让我回想我看最近要能推荐的书，那既然是个绘本类节目，其实我就想推荐几个比较我认为还比较不错的绘本吧。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会受到过这些绘本的启发。你比如有一个绘本叫那个约翰别生气，是吧？是叫这个名字吧？我现在都已经对我特别喜欢当初，但是我给很多朋友推荐的时候他们都不喜欢，他们就觉得这个书好像没有故事。但是我能触动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绘本结构是说那个就是他很生气呢，他就把房子都大喊大叫，房子都消失了，消失房子他还在生气，然后城市都消失了还在生气，最后这个地球都消失了，他飘在宇宙当中，那整个绘本就完了。然后这种故事反而触动了我的很多状态，因为我觉得他的艺术概念会觉得特别好，我觉得非常适合小朋友啊，或者是家长观众去理解这种类的书，他要表达的一些感觉。然后当然其他的改变我人生的书就太多了，我临时不知道推荐哪一本好。 一般读书多的人都会推荐不出来。 对，因为我爱看小说，所以都是比较杂的书。然后，我觉得多看小说吧，小说改变了我很多。我都很少去看类似于成功学呀，或者是其他的各种。 还是喜欢文学吗？ 对，我喜欢文学比较多，还是诗歌比较多。对。 对，还是文艺青年一枚，有一个敏感细腻的心啊！一会儿送一句寄语，你先想着啊！我现在要问问三乖啊，三乖要推荐什么书吗？ 就是因为野毛这么一讲呢，我就觉得哎呦，我和这文青比起来读书太少了，因为我经常会看一些故事绘本，还有就是经常看一些画集。但是要是小说类型呢，我还真没得推荐。故事类型的绘本的话，我比较喜欢一个法国的插画师，他叫海贝卡。搜索这个名字可以看到他的很多很多绘本，他的笔触要比我细腻的多，那个情绪描述要比我精准的多，他是我的一个算是那个偶像吧。 偶像。 对，他的绘本我比较推荐那个朋友们去看一下。 那再说一下他的名字。 海贝卡。 海贝卡。好。那个野毛想好了吗？一句寄语来吧。 寄语。这个寄语可以很短还是很长都可以。 可长可短。 因为如果听众朋友有很多家长在听这个节目的话，我希望 能随时注意到自己孩子的好奇心，去保护他的好奇心。因为我觉得好奇心是一个孩子通往人类世界非常伟大的一种状态，就是他可能会未来会成为什么科学家、艺术家，或者是更高级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之所以能一直觉得自己还好， 野蛮生长， 野蛮生长，是因为我一直保有最好奇心的那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好奇就去做这件事，好奇就去做这件事。所以他在小的时候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很调皮的状态。因为我现在能看到很多家长都是威胁式教育嘛，就是不要去摸那个东西，不要去碰那个东西，不要去怎么，不要每天要说很多不要，但是这个不要当中会扼杀掉很多孩子的好奇心。 让孩子自由的去生长， 对，自由的去生长， 让他感受这个世界。 对， 好，来三观。 我想首先呢，我认为啊，我自己这个人生观是你自己强大了别的都好说。所以说我小时候特别崇尚一句话，就是天道酬勤，我是个很努力的孩子。等到我长大以后，我就在想，我很勤奋，我积累了一定的成长的历程，我的收获。我现在想的很务实，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就是这句话。 我发现很多作者来啊，还有一个年轻的写小说的，就是畅销小说的作家女孩，20来岁。我说你送一句语吧，她说三个字，就是干。 是的，是的， 就是那种创作的激情啊， 对对对， 那种勤奋啊，确实是天道酬勤，功不唐捐。如果你想把一个事情做好，如果你不是那样的天才和天赋异禀，那只有四个字：用心。坚持。也特别感谢今天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二位再一次推荐这本书，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小白快跑》。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正。